第十三章，托比特为表达自己的欢乐，写了一篇祷文说：永生的天主应受赞颂，他的王权永远长存，因为他惩罚而又怜悯，把人抛在阴府的深处，而又把他从凄惨的祸患中救出，没有谁能逃出他的掌握。以色列子民，你们当在外邦人的面前颂扬他，因为他使你们流起到他们之中，是为叫你们在那里显扬他的伟大。你们该在众生之前歌颂他，因为只有他是我们的上主，只有他是我们的天主，只有他是我们的父亲，只有他永远是天主。他惩罚你们是为了你们的不义，但他要连续你们众人，把你们这些分散于各民族中的人聚集起来。若是你们全心全灵归向他，在他面前履行正道，他也必转向你们，不再掩面不顾。所以你们如今应默观他向你们所做的一切，然后高声感谢他。该赞美公义的上主，该颂扬勇士的君王。我要在被掳充军之地赞美他，向犯罪的国民宣扬他的威能和伟大。罪人啊，你们悔改吧，你们在他面前行义吧，谁知道或者他会宽待你们而怜悯你们。我颂扬我的天主，我的灵魂欣悦于天上的君王。愿众人颂扬他的伟大，在耶路撒冷赞美他。耶路撒冷圣城，因你子女的恶行，他必施行惩罚，但他还要怜悯义人的子孙。你该适当的赞美上主，称颂万代的君王，因为他的会幕在你内，将在欢欣的建筑起来，为使众俘虏在你内喜乐，为使一切不幸的人在你内永远获得慈爱。那时灿烂的光辉将照耀大地四极，无数的外邦人将从远方到你这里来，大地四极的居民将要归属于上主天主的圣名之下，双手带着礼物献给天上的君王。百世万代必将因你而喜乐，被选者的名号必永垂不朽。凡出言开罪你的人必受诅咒，凡毁灭你、破坏你的城垣、打倒你的堡垒、焚烧你房屋的人必受诅咒。但兴建你的人必永远受祝福。那时你为义人的子孙欢欣喜乐吧，因为他们都要再聚在一处赞美永远的上主。爱你的人是有福的，为你的福利而喜乐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你种种困苦而为你忧伤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因你而欢乐，并且要得见你永远的喜乐。我的灵魂，请你赞颂上主大君，因为耶路撒冷必要重建，永远为他的居所。若我后裔的移民能看见你的荣耀而称谢天上的君王，那我多么有福啊！耶路撒冷的城门将是用蓝宝石和翡翠建造的，周围的城墙将是用宝石砌成的，耶路撒冷的守望台将是用金子铸成的，堡垒将是用纯金造成的， 耶路撒冷的街道将是用红宝石和敖菲尔石铺成的，耶路撒冷的城门都要高唱快乐的诗歌，家家户户都要欢呼阿莱路亚，以色列的天主应受颂亚。蒙福的人要赞美为圣的名号，至于无穷之事。